在伟大领导者、见证人江青诞辰75周年之际，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金正日将军的生平作为最杰出的领袖和卓绝爱国者的编年史永放光芒，他一生坚持高举革命红旗，饱经风霜，为祖国和民族，为时代和人类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业绩。金正日将军领导全体同胞旨在切实贯彻祖国统一三大宪章，实现自主统一和民族大团结的全民族斗争，在3000里江山迎来了一个在由我们民族自己来的理念下奋勇前进的615统一时代自主统一与和平繁荣的热潮。电文强调，因为拥戴最高领导者金正恩，所以金正日将军的思想和事业如今在继承和发展下去，引起世人的赞叹。金正恩元帅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和新年贺词中所阐明的祖国统一的前进道路及其斗争方略，是尽早实现自主统一事业的实践纲领，是一面旗帜，鼓舞全体同胞奋起投入全民族斗争，来建设一个享有尊严和繁荣的统一强国。电文强调，金正恩元帅具有无比伦比的非凡文武和无比旺盛的精力，争取主体朝鲜的强盛繁荣和自主统一的胜利早日到来，竭诚拥戴他做最高领袖，是我们民族至高无上的光荣和最大的幸运。电文指出，反帝民族民主战线中央委员会要狠抓金正恩元帅所提出的主体的统一路线和方针，作为祖国统一的百战百胜的旗帜，在七次联合声明发表45周年和十四宣言发表10周年的今年，一定打开自主统一的康庄大道。